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神山虎用途。同埋一個神山虎嘅故事就唔會有錯啦， 唔會有錯啊！ 首先多謝啦，四日就賣曬嗰一箱啊，叫做一箱神山虎啊嚇咁啊！喂，講下呢個神山虎嘅故事先啦。即係平時咧，即係點解我會攞嚟買咧？一真係有少少為人民服務啊，因為我覺得值得。二來咧，我又見到個老細好似啊唔係好攞做批發，但佢話佢一定會攞個代理嚟做嘅。但我又見佢好似未咩，啲網友就其實買唔到，其實係買唔到。你喺市面其實換市有得賣㗎。好似喺嗱，我唔派人搶生意嘅，因為其實我搶人生意先㗎嘛，而家係。咁我推薦下啦，喺北角同新蒲崗咧，都好似有街鋪賣緊嘅。 街鋪藥房。 我唔知咩嚟㗎，其實我唔知咩嚟，網友同我講嘅啫。佢就賣緊280一盒。咁如果你你話喺網購咧？其實都有得賣嘅，正我呢個做嘅，其實我之前有前輩做緊嘅，咁都係賣緊200蚊一盒嘅， 係， 咁同我一樣，佢好似唔知係四盒包郵定五盒包郵嘅， 係， 所以咧我就係平過佢嘅，點解咧？因為我係一盒都包郵啊嘛 ，OK， 所以我平過佢，我真係平佢5蚊到啦，其實，即係其實一包神山虎喺我嚟講係195蚊嘅，因為有5蚊係去咗郵費度。OK， 咁啊人哋就唔係，人哋就200蚊，但係就一定要唔知買4盒定5盒先至肯包郵。咁啊呢即係錢就出自身上啦，係咪先？咁我自己我都好平啊，因為我覺得係如果譬如我係將乜神山虎一盒拆散佢五包攝入個信封度，咁香港郵政佢寄呢，其實如果10包呢都係4蚊到㗎啫。 OK， 咁唔係五包係4蚊到 ,10 包呢就係6蚊到。咁其實價錢就真係可以好平咁幾到㗎嘛，我話。即係如果譬如我唔係拆散去賣，成盒去賣呢，咁就淨係郵費一盒都要廿幾蚊。咁我覺得好貴嘅。但係而家譬如我咁樣用平郵寄俾你哋呢，就平啲啦。咁海外嘅就加每一次加20皮。咁即係喺呢個東南亞可能平啲嘅，但係就唔好計啦。總之喺香港同埋廣州我唔包郵㗎呢，就全部加20蚊啦。咁、 okay. 你網友呢，下次買你都記住啦，你哋可以指定喺順豐收貨嘅，用順豐收貨嘅香港嘅網友話，但係就郵費你自己俾。 係 ,ok? 咁但如果譬如你哋喺大陸嘅呢，就我都會寄出遞嘅，但我又見到邊間近呢，我就寄邊間㗎啦。就係通常而家我就會喺福田嗰度過關啦，咁我就喺福田對面嗰間地方去寄出遞㗎啦，嗰間就唔係順豐。但如果平時可能我經過我係唔喺福田玩嘅，或者我唔喺福田集合嘅，咁我寄嘅話就可能會寄順豐嘅，咁我都係快遞，我唔知寄咩嘢啦。咁網友就要俾咩我呢？香港網友就俾個名啦，地址啦，就乜都唔使㗎啦。但如果國內網友，因為我會寄快遞俾你呀，咁就需要你嘅真名啦，你真名，因為佢實名登記嘅大陸，你嘅真名、地址同埋你手提電話，搵你唔到佢可以打俾你咁樣。咁其他價錢嗰啲你自己上網睇返啦，都可以講講，人民幣就180， 呢都仲係180啦， 仲係180，但如果去到九算呢就190㗎啦 ,ok, 但而家仲未九算啦嘛，咁180 ,ok, 我諗可能下半年就應該會九算㗎啦，咁到時就190㗎啦，咁港幣都係2嚿嘅，唔加㗎啦，唔會加嘅，暫時唔會加，只要人哋唔加我就唔會加你啦 ,ok, 就咁啦。咁飲用有咩需知呢？其實呢隻 product 呢係叫，其實你可以叫保健產品啦。 係。 你唔好用壯陽產品去講啦，更加唔好用阿傑斯嗰種諗法，係一種春藥嘅產品啦。佢唔係春藥嚟㗎。經過中大一個中醫教授，係中大呀，喺港大定中大我唔知呀，我遲啲貼條 link 喺 Facebook 啦。咁佢就講到明瓜拿納麥卡啊呢啲呢，即係我識講嗰隻名英文名，唔識佢嗰種麥卡羅瓜拿納呢，東格亞尼呢，呢啲係壯陽產品而唔係春藥嚟嘅，係有一個由一個中大嘅講師去講嘅 ,ok? 咁所以呢我哋唔好話我哋唔係食春藥 ,ok? 我哋只係食啲保健產品啫，保咩健啊？性功能健 ，OK 啊，因為性功能真 係保腎， 係啦，保腎強腰 ，OK 啊。如果你話呢啲係春藥嘅話，咁補英丹係春藥啦，止夜尿啊嘛，佢對你腎都有幫助噶嘛。咁補英丹唔係春藥係咩啫？啊，補濟丸都係啦，咁樣係咪先？啊，所以要識嘢啊，唔好立亂噏 ，OK 係啦。咁其實呢只，因為佢係一隻保健產品啦。其實你可以長期日日夜夜飲嘅，即係其實佢嗱，當然啦，喺我哋戰男嘅角度，呢一包嘢就係性功能健都唔關事嘅，係功能產品，我哋叫做 OK， 係性功能產品。所以咧，我就會介建議網友做之前一日飲一包，等身體適應。我會講點解會俾佢身體適應嘅咧，一陣間會講嚇。咁第二日咧喺做之前兩個鐘頭。或者四個鐘頭、八個鐘頭、十個鐘頭飲都得嘅，因為佢嘅效力可以有成廿幾個鐘頭嘅，二十個鐘頭嘅。OK， 總之係做之前兩個鐘頭飲就得㗎啦，唔理佢做之前兩個、三個、四個定五個鐘頭 ，OK， 你可以喺屋企飲定六個鐘頭之後先至搏嘢得嘅。OK， 冇問題嘅，佢效力一定夠捱得到嘅。但如果譬如因為呢啲產品咧，佢係保健產品嚟嘅，佢係令到你通你心通你血管，令你血管擴張，令你個腎好啲，個肝好啲。咁你係有權長期服用嘅，即係話有時你唔係諗住搏搏嘢，你係諗住想通想血管，即係唔會有啲心血管疾病咧。你其實可以每日飲半包，或者兩日飲一包，咁就係一個療程咁樣，一日有飲一世，幫襯我一世。OK， 係啦，咁我多謝你，當然。喺我立場嚟講，呢隻唔係保健產品 ，OK？OK 啊， 喺我戰男嚟講，呢隻係功能性產品。功能性產品就係飲兩包，分兩日飲。你話如果兩包分兩日飲都好撚煩喎，可唔可以飲一包啊？淨係做之前兩個鐘頭飲一包啊？得，其實係可以，係絕對可以嘅。但係你又要諗下啦，因為你身體未適應，因為平時你香港人身體冚家產，你血管又閉塞。屌你老咩条椎又塞，系咪先？平时啲虚虚寒寒，食埋晒啲污糟邋遢嘢喺个肚度，即或者喺肠度咁捻多毒，系咪先？你饮完之后可能会泻噶嘛？咁你泻完，你要排毒，咁你做我都唔开心啦，系咪先？ 系 咪？所以我就会建议你分两日饮，第一日饮咗之后，佢有啲每个人都有唔同嘅后遗症啊，唔系后遗症。即係飲咗之後有唔同嘅反應，即係我呢就排毒嘅，但其實有網友係唔使去廁所嘅，即係其實可能證明佢腸胃好好啊。你知啦，我有魚蛋，我有一餐冚家產乜嘢我都食噶嘛，我真係我垃圾肚嚟噶嘛，所以我個肚一定積咗好多毒素，所以佢幫我排出嚟。咁可能有啲網友身體係食開好健康嘅嘢，咁佢唔使排毒嘅咧，佢可能飲咗之後咧，佢係唔使排毒嘅。係但係咪唔使排毒你就唔飲就唔飲兩日咧？其實唔係嘅，因為其實除咗你會排毒之外，有啲人有啲人冇㗎。飲完之後第一次你係會面紅耳熱嘅。 係 阿碌同阿朗尼就有呢個咁嘅反應啦。 係 其他網友冇㗎喎，其實我問過其他網友冇呢啲反應喎。阿碌同朗尼就有啦。我就冇面紅嘅，但我有耳仔會熱嘅。咁我又唔會面紅啦。咁有啲人就會手腳麻痹嘅。因為點解？因為你的手咧，突然間血管咧擴張咗，咁你唔適應噶嘛？ 係， 咁你自然有啲少唔慣咁你手，但係好輕微嘅。我就睇完嗰啲反應之後，我先覺得咦係會好咗少少麻痹咁樣。 係， 咁第二樣嘢，你好撚好瞓嘅。 好，我正想問呢個問題，就係想問下會唔會瞓唔著？ 好撚好瞓。 係， 呢隻咖啡係我哋瞓覺用嘅話，即係咧因為其實都估到啦。因為你瞓到覺，你先可以聚積咗呢啲 energy 啊，咁你有更加強嘅能量，你先可以輔助到你去做愛噶嘛。咁當然啦，你唔夠瞓去做，咁咪即係透支咗，你跟住嗰兩日又好撚好瞓嘅喎。因為你透支咗出嚟啦嘛，佢俾定你先。咁你嘅透支咗，你咪咁好瞓咯。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如果你要飲親，不如就飲兩包，第一包。等身體適應咗，等你耳仔紅完啦， 啊面熱完啦，右手腳麻痹啊，有排毒啦，唔係個個有啊，呢反應嗰啲唔係個個有啊，個個唔同啊。咁你就你第二日先去做啦。咁樣咁問第二個問題走到啦。飲完神山苦，咁阿牛哥你就係過夜啫，係咪先？你可以過夜診佢 4Q， 診佢五 q 診佢八 q 得啦。喂，我唔係喎，牛哥，我係一 q 過㗎喎，我諗住撳下鐘仔㗎喎，我諗住去玩下酒店鐘㗎喎，或者我諗住食個快餐㗎喎。咁我有四五 q， 我咪好撚大鑊，做完之後我點算呢？係㗎，好撚大鑊㗎。因為做完之後你會心凝住啊 ,ok? 但其他一個方法啦，我呢個方法真係搞我唔知嘅。 係 坊間我係睇咗咁多，真係即係 sell 得呢隻 product， 講得呢隻 product， 我就留意好多啲討論區啊，有啲有人講嘅反應啦，買咗產品嘅反應啦，佢都話呢，原來飲茶呢，茶葉茶中國茶呢，係可以解到隻神山苦嘅咖啡嘅。 係 咁、啊、當然咁明啦，即係話如果你要有效果，你唔好飲茶記住 ,ok? 啊，即係要有效果，但係譬如你想唔要個效果啦，你做完咗一 Q 咁樣，咁你係食咗快餐，你唔想再做啦，飲啲茶。 係 ,ok? 係可能會解到三隻，因為三隻草藥㗎嘛，可能解咗一兩隻啦，咁可能跟住剩返你都係好啦眼瞓啦，嗰啲唔緊要啦。咁聽聞啦，但記住呢個飲茶係可以解到神山苦咖啡嘅呢嘅效力嘅呢，係聽聞嚟嘅啫，喺網係出面冇寫嘅。官方冇講過話可以嘅，但係就喺網友即係我睇啲網友講話佢係得嘅。 明白。 咁、啊、當然我唔會真係試啦，或者未試過啦。 冇需要啊。 冇需要啦。而且我更加做之前我唔飲茶添啦、啊。我假設好似今日星期三我錄音嘅。我係應該呢星期五就飲㗎啦。我今日已經唔飲茶㗎啦。 啊、 今日已經唔飲茶啦，我費事屌佢。 有積聚係啊，積聚咗又 鳩，佢嘥撚嘥係咪先？話曬可能新年最後一 Q 嚟喎，大佬OK， 咁即係點樣講呢，你飲完之後咁你都係個講句啦，呢、這個唔係其實唔係免責條款嚟嘅，係真人真事嚟嘅。有啲人係飲完係冇用嘅， 係 佢係只係嗱，我舉一個例啦，嗰位網友喺我未買神山苦之前呢，佢都用唔同嘅途徑，佢自己攞咗神山苦返嚟自己飲咗，佢只係同我講咗句嘢，佢只話只比平時硬嘅啫， 係 硬啲啲，佢唔會好多喎，硬啲啲，可能佢平時都好撚硬啦，硬啲啲，你話時間長咗佢唔覺係嘅，係就係硬啲啲嘅啫，咁就呢樣嘅啫，咁樣即係喺我嚟講，嗰位網友呢，即係直頭嗰位網友話，嗰位網友呢就神山苦喺佢嚟講就冇效力㗎。咁當然啦，有啲咁呢個嗰位網友就將隻神山苦冇乜效喎，俾咗朋友飲啦。嗰個朋友呢只一晚搞四次。佢搞到以後都驚唔撚飲啦。 咁好正常嘅，咁即係好睇個人體質嘅啫。 個人體質啦，因為對嗰位網友冇用嘅，對嗰位網友嘅朋友有用啦。因為係嗰位網友將同佢朋友講嘅出 check 飲神山苦之後嘅 feedback 同我講翻，喺我嗰一網網友唔得，但嗰一網友個網友咧，嗰一網友嘅朋友咧就飲完之後咪四次，佢又驚佢仲撚驚，喂咁搞撚咗呢只乜撚嘢藥嚟㗎？屌你老味，呢只咩茶？你咩咖啡嚟㗎？大佬係咪先？咁當然啦，所以一定因人而異嘅。OK， 但係嗰陣第二樣嘅神山苦，其實喺我嚟講係唯一個唔好處係咩咧？ 係 成日想吊威，飲完之後 係 講故事啦。 OK， 我試過三四次同網友去完唱 K， 係 嚇、啊，因為第二朝翻嚟即係搏完咗啦，搏完咗耐啦嚇，搏兩三 Q 啊，兩三 Q 啦，都每次都兩三 Q 啫，整曬籠。一到兩點鐘唔夠喉啊， 係 條嘢仲好似好撚想屌咁，但佢唔係硬啊，記住啊， 係， 但條嘢可以話俾你仲想屌啊，咁你冇辦法㗎。咁你 call 飯盒囉。 ok。 咁咪大鑊囉。咁咪洗錢洗多咗囉。我係呢幾個月我係洗錢洗多咗大概30%度囉。好似如果我係而家唱完 K， 我有飲咗未㗎。跟住呢第二日我都仲要診嘅。咁既然我第二日要診飯盒啦， 咁我咪飲多包囉， 又飲啦。 咁到第二朝星期一跟住返工，咁咪有一個硬呀，真係唔好硬啦。即係你知我返工好撚多靚女㗎嘛，其實我哋啲做主播嘅，我哋呢個公司啲女子都幾啲靚女，見到唔硬囉。咁你幾得尷尬係咪先？係呢個我而家唯一呢樣嘢我解決唔到嘅。即係可能我都會飲茶嘅，星期一啦，星期一屌你老飲翻茶，屌你唔好喺啲女同事面前屌你出醜，可能又係咁樣啦。咁又講一單去完唱機翻嚟食飯盒嘅故事啦。咁其實唔係去完唱機翻嚟食飯盒嘅，嗰次嗰個係十三妹啫，啱啱嗰次，唔需要講啦，咁樣悶係咪先？咁講翻我咪成日講嘅，有一個飯盒，嗰、那個飯盒就係、是call 極佢都唔係成日肯出嚟嘅、啊、星期六你唔撚使諗佢出嚟㗎啦，一定係星期日嘅。咁呢條女呢，自從我飲完神山苦之後呢，即係一個好好表現啦、啊、 ,ok, 即係表現係真係好咗嘅話即係你 ,ok, 我估計佢都好開心嘅， 係 點解呢，就因為呢一次啦。跟住佢冇耐就微信我話，咁我話喂你得唔得閒啫，問我過唔過你陪佢。第一口就同佢講，問我過唔過你陪佢。平時係點樣呢，平時係問我問佢得唔得閒呢，佢我諗係四五個鐘頭睇到先覆你啦。 係。 我今個禮拜唔得呀，星期六唔得呀，星期日啦，佢咩以前係咁樣嘅。 係。 咁呢次唔係喎。咁呢次星期五佢俾個微信我，我得唔得閒喎。我就話喂咁得啦，因為佢靚過上三妹。 係。 價錢一樣啦，係咪佢靚過上三妹，行拖過出街威好多㗎嘛，而且身材又好過上三妹嘅。咁佢都係矮㗎，矮㗎上三妹少少啦，係呢樣呢樣差啲嘅，樣好幾好㗎。阿碌肯食都唔會差㗎啦。咁即係搵佢啦。嗱我因為成日我每個飯盒我都知道幾時姨媽到㗎嘛。咁呢次呢個女仔搵我呢，其實啱啱冇耐㗎啫。啱啱冇耐㗎啫。幾日前嘅啫，幾日前嘅啫。咁佢就係、是，因為我知道佢咧係月尾姨媽到嘅， 係 啊，即係咁我佢係我係 call 佢通常月頭嘅，係咁啊。但係我唔，但係你知啦，我過幾日我下個禮拜我就搞啦。咁啊，我上個禮拜搞完上三妹，係係咪先咁樣？呢個空檔俾我唞唞啊，係咪先？係咪先？即係唞唞啊，小鳳姐都要唞唞啦，係咪先？個唞啊得唔得？得唔得？嚇！你彈琴啊，係咪先？啊，我唞唞啦。啊咦佢嚟唔使唞啦，我唔使唞，神山苦唔好唞啦，係咪先。咁啊即係我估計係乜嘢呢，喂係咪我上個次嗰次掉咗佢冧嗰頭呢，啊一姨媽到完咗心郁郁啊，飽啊嘛，你知唔知咩叫飽啊，屌你老味，真係即係有時真係㗎嗱，好似一個如果譬如好似以呢個沙灣妹為例啊，咁我估計佢啲客人佢年紀同我差唔多。 Okay? 嗯。 我呢個年紀係一個咩嘅男人呢，年輕嘅時候拼搏。啊做得好辛苦。啊 老嚟就。 係啦，就五勞七傷。 嗯。 啊可能就規規地。咁可能屋企有個老婆。啊又做咗幾十年，嗰度我例外啦，因為我估佢啲客啊。啊佢嗰幾個恩客啦。屋企有個老婆對咗幾十年。哇你唔悶我都悶啦。是不是又是這樣蔡少芬這樣說的嘛，是不是你不悶我都悶啦，是不是又是大人你老尾是不是我問芝麻官你不悶我都悶啦，那麼所以就是白養住一件長期的飯票。那麼我覺得他本身那些客都是這樣，所以某程度那些客會比較有錢，所以因為一個向前看的女仔呢，就因為我不是比得多嘛，所以他是將我頻率很厚的，所以他比得其他男人先的。但因為大家年紀差，我估計大家年紀差唔多，都係啲中坑，咁佢哋嘅性功能呢都有少少障礙嘅，我覺得。咁當然我坦白講啦，我唔係自己我嘅性功能冇障礙㗎，但係神山苦就好啲啫，好多啫，咁解啫。咁我可能係而家一食咗神山苦之後呢，就俾佢嗰啲恩客 就好啦。 好啦。啊回復嘅年青人嘅心態啦，啊好容易仔襯㗎嘛，烏撚眼正啊，攀攀聲啊，嗰條女又開心啊。咁所以佢自動閪行囉，行到嘅閪行閪行啦，咁咪 call 有錢收係咪 錢收係咪先。咁而且我又唔差，我一定同你睇下戲嘅，係咪先。啊原力覺醒又去睇下，又去睇下啲咩葉問衫啊，我都同佢睇㗎，當然 呢兩套我都喺香港睇嘅 ，OK 啊。咁啊，咁啊，我嗰次咪又咁出嚟啦。咁啊，因為佢約我星期六嘅，咁我星期六我照出嚟啦。咁啊，咁啊同佢又好啦，老揾老土嘅食飯，氣都冇底其實。行去行咗一陣間。嗰啲咩上沙嗰啲，而家我自己住開個酒店係近上沙㗎嘛。咁而家上沙食嘢呢都佢喺條食街㗎嘛，嗰度食嘢方便。我而家通常我就要食嘢我都會揀喺上沙食。o k 咁啊行下街跟住同佢行喺上沙啲村啊嗰啲即係有啲嘢買下㗎嘛。咁買咗雞毛蒜皮好啦小嘢啫。吓買好少嘢啫。咁當然啦我係送個支香水俾佢嘅。今次 o k 上沙買嘅。 唔係。 香港買上 香港買嘅 ,ok, 啊幾嚿水嘅 ,ok, 啊成箱嚟嘅啊660蚊 ,ok, 一人我沙沙又折啊幾兩本寶寶我買幾人都買到沙沙又折啊660蚊我買支香水俾佢啊咁啊當係一年嘅獎勵啊下個月佢未走之前診佢嗰次呢我就要出雙糧㗎啦。 就出新 娘。是啊就出新娘。啊上三妹都是一样因为上三妹我又是送了一支香水给他的啦。咁佢我又送了一 pack 的香水。 是。 一 pack 的咁啊都食七嚿水的。我送给他。咁下次找上三妹又出新娘的啦。 Okay. 這次是情人節聖誕禮物加新元旦禮物嚟嘛。两个每人一份啦是吧、 okay. 價錢大家差不多啊好好公道啊。咁啊送一份嘢给他啦。咁跟住就食嘢啦行下上沙啦咁啊买埋啲幾廿蚊買條裙啦咁佢哋俾啦咪呀 俾啦 買連埋食唔連埋玩都買唔到四嚿水咁跟住唔知佢好開心㗎喇好開心啦佢開心咁咪同你食完嘢跟住夜晚就跟住返去走走波啦。嗱平時呢係未試過從來未試過㗎沙瓦妹。一去廁所開定盆水 开定盆水 因为做维基㗎嘛住维基我住维基有浴缸㗎嘛因为平时我都浸嘅、平时佢都好少同我浸嘅就平时都系浸咗我自己开水啦自己调啦咁样跟住佢帮我开埋喎因为其实我自己带定一包嗰啲叫做温泉粉嘅咁我嚟摆落嗰啲水度㗎咁变咗有啲唔同颜色有啲红色啊可能蓝色啊唔定嘅跟住话你包粉呢咁样使唔使咁啊好surface啊好好想去試喎。 180度吊轉喎。 唔同唔同以前佢好撚窄酷啊。喂咁你咁對我我今日報答返你㗎啦咪先。咁當然啦唔好講其他啦即係成話短說啦。咁又去咗浸完啦一浸嗰時候已經神山父已經嗌撚到呢喂屌你老你浸撚完未啊屌你老黐線咩上水啦。你老母唞唔到氣神山父話。水底呀大佬。咁其實一路嗌嘅時候呢沙瓦妹已經喺或者因為其實我哋我心口拍住佢背脊嘅即係佢背脊揞咗心口嘅咁佢伸隻手喺後面喺度捋我嚟嘅佢洗唔撚洗平時唔會咁樣主動㗎喎平時真係打一巴佢先至點樣笑一笑㗎喎真係平時咁樣咁咪明呢埋嚟通常我浸親浴缸呢浸親浴缸呢都浸佢十分鐘㗎 是 十你老母分鐘咩浸完之後上水啦屌你老尾突然上水一上水都唔使諗啦拿個袋先唉唔好意思啊薩卡米老年尾流流都要講講幫佢做下拿個薩卡米先跟住咪診啦都有一次佢始終都唔肯擔啊話聲你聽 ,ok, 咁啊診咗囉咁得一加上佢已經硬㗎啦係咪先再加上佢有啲咁嘅招呼喎因為喺個即係已經對好啦好我覺得好感動同埋喺個水中呢已經喺度捋過呢即係硬上加硬啦 就更加興奮啦 更加興奮啦咪搞平時唔係點嗌呢次就算我上次飲完神山虎診佢呢佢都唔算嗌得好勁嘅都係我係覺得激烈咗少少嘅呢次唔係喎啲豁出去喎豁撚晒出去喎係未嗌呀未嗌你名啲咪牛㗎咗或者啊啲咪啲咪牛咁咪係未咁嗌㗎咗咁樣點解係咁呢我成日真係我好鍾意諗下點解你係咁樣反應㗎呢我又知道我又估到一期估㗎啫你姨媽啱到完㗎嘛你有成十日冇俾人屌過啦收咗少少啦 即係餓咗十日啦。 餓十日啦呢餐咪飽囉我又診咗四次㗎屌佢啦。記住啊我食完晚飯開始到第二朝三點係四次 即系六七个钟左右。 系六七个钟头。唔止。 你食晚饭几点啊？ 食完都系十点零钟。 十点零钟。 十点零钟。 到凌晨三点啊？ 唔系， 到到晏昼三点。 四次。哇！佢我都饱，我都饱。跟住咧，我翻工唔想快乐咧，我好想瞓觉。屌你老母！而家我都好想瞓觉，因为前两日嘅事。OK， 好啦，明唔使讲新年快乐住嘅。OK， 咁啊，仲要下个礼拜仲要讲埋我哋跟住未去嗰个团啊，咁啊讲埋之后咧，就应该到新年嘅节目啦。咁你知道啦，新年就好撚嗨㗎啦，係咪先？咁啊，每年就係呢兩個呢、這個月啦，呢、這個零月咧，即係過年呢個零月咧，就冇嘢講㗎啦。咁啊，而家我而家誠邀緊咧一啲兄弟過嚟幫手嘅，即係朗黎嗰啲啦，係咪先？但係成日都約唔到時間，上個禮拜二最容易約都約唔到。OK， 咁啊，跟住啊，我又可能要約阿空少啦，講下佢以前做航空公司嗰時候，空中少爺嗰時候佢啲女啦嗰啲空中小姐啦，我又想同大家講下。咁你都可能會請阿老表講下那些年啊，佢嘅那些年唔係我嘅那些年，而家好多人我都想學，都想揾，但係好多我嚟幫我過到呢個新年。 係啊，新年真係冇辦法啦，咁多人幫手，新年年年都係咁啊，就一就啊， 就一就啦。咁啊，希望我盡量啦。咁我係過咗新年之後咧，就唔使講咯，就我生日會嘅咯。啊，咁啊， 到時啊精彩啊， 三月啦，咁你哋自己留定時間啦 ，OK 嚇。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就下個禮拜聽下新一次我哋參團話點玩法啦 ,OK? 咁啊節目剩差唔多啦，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 Sakami， 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強硬三倍，貼身得嚟又冇啲古靈精怪嚟到，又滑得嚟又唔會引起乳膠過敏。 Sakami 雕紋牛極力推介。